们前面有没有音乐啊？ 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啊，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OK 啊， 那开始 开头你开头啊。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哎，不是今天，前两天， 嗯， 这两天了， 五天吧， 无所谓啦，反正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是前几天， 这样说大概十天后院， 对，发生了一件惨案， 对， 对，就是随机杀人事件， 嗯， 就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被杀死了，这样， 嗯， 割喉案， 嗯， 那当然每次发生这种随机杀人案的时候呢， 嗯， 有一个议题一定会被拉出来讲，就是废 心， 对啊，虽然废死。坦白说啦，我实在觉得 face 要不要 face 跟单一个案根本就没有关系。 没错，只是问题是说你平常很和平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 啊。对啊，所以就很惨啊。其实，在台湾说有人做民调说九成反 face， 是哦。 对啊， 嗯， 我觉得是真的啦。 我也觉得是真的啊，要不然记得之前朱学恒不是有带领大家做一次 face 反 face 游行吗？ 我不知道 哎、欸，你不知道哎、欸，我还以为那是很红，可能我那时候离阿宅时间太不是离朱学恒太近了。 但重点是说，是不是对啊？就大家反 face 跟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啊。 什么？你说大家反 face 跟这个没有很直接关系？ 就跟这个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啊 哦。当然当然，那一般人都会觉得不应该 face 啊，因为。face 的话就没办法惩罚这些坏蛋啦、啊。 其实主要反 face 主流的、 嗯， 至少我看到了啦， 嗯， 就是主流的论述大概是这样啦， 嗯， 普遍都是说，如果没有死刑的话，怎么抚平这个家属的心情？ 嗯，是这样子吗？ 杀人者死嘛。 哦 ，OK 啊， 对，所以、嗯、大部分都是这样讲啦。 嗯， 那当然。比较以社会的怎么讲，社会控制的角度，就是说，杀人，怎么杀人的偿命这样子的机制呢？ 嗯， 比较能够让犯罪者得到怎么讲恫吓，就是他比较不会， 对对对，可以抑制更多犯罪发生的能力。 对，那废死的人呢？他们主要的论述就是说，但是你看这个死刑实施这么久， 嗯。 杀人也没有少过啊，更何况这几年好像还越来越多的感觉。我是不是我不确定啊？这个要查资料。 他们有这样讲吗？他们这种论述吗？ 对啊， 这种论述好像证据力不太足。 什么意思？你说哪一个证据力不足？重点是说有死刑还是有人杀人啊？表示杀人并不会因为死刑的存在而减少。 可是你有做过对照实验，看说如果你今天两个很相似的族群，然后他们一边有死刑，一边没死刑，然后比较他们之间的犯罪数量，好像没有吧？应该很难办到这种事情， 很难办到。但其实有一些欧洲的例子， 嗯， 就是说死刑，就废死的国家呢， 嗯， 它的犯罪率比死刑低。 哦，是哦， 可能是犯罪或者是犯所谓的死罪的。 嗯， 比例比较低。那唯一的全世界，据说啦，据说是挺比较支持 face 的朋友说，据说全世界只有一个例子不是这样，就是南韩。 南韩呢？ 南韩是 face 之后， 嗯， 他的犯罪率就提高了。 他是那他的犯罪率是那种就是破坏窗户啊，或者 应该是比较什么，就是我说所谓的死罪啦，但不是那种普通。 对啦，因为实际上会被死刑影响到也。罪行也没有多少个， 对啊， 对 啊，所以死罪的比例升高了，因为他死刑降低，就只有南韩是这样。 嗯，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去参考欧美还是参考南韩？ 我觉得都不能够只参考一个吧。没有，你要选择某一个，当然都可以，你都有正当的理由说我们应该要参考南韩还是参考欧美，因为欧美你的数据一定比较多嘛。 对 对，那问题说南韩。他们的民族性可能 比较 我们接近，对啊， 对啊， 所以说你都有理由啊，这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就是用这些理由来决定，我们当然就是必须要有更多数据啊。 对，那 而且跟其实我有想到他那个刚刚说 face 的人，他们支持 face 的原因，那要支持他们论述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欧美他们没有死刑的国家，他们的犯罪率比较低， 会不会是因为基本上生活比较优渥的国家，他们比较会想要考虑到要不要 face 这件事情，比较注重人权，所以自然而然他们就会造成他们的那个犯罪率比较低啊，因为你生活本来就比较优渥啊， 有可能， 对啊，这就是叫做干扰因素嘛， 但是很妙哦。 怎么样很妙？ 一般来说，应该这样讲，就是犯罪率很有一个地方犯罪率是非常低的，就是北欧。 嗯， 北欧犯罪非常低。 对啊。 那实确数据我现在不确定了，但是它其实是非常犯罪率非常低的一个国家。但前阵子才出现了挪威杀人魔。 哦，对啊，对啊，对啊。可是这都是艺术啊！你看这几十年来，台湾也就出现过一个政界而已，不止几十年吧？应该有，应该 这次的、啊，还有这次的、啊， 这次的、哦。OK。 但我最近又听到一个现在啊比较非常流行的一种讲法，就是说，当有杀人犯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执着于死刑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去思考的说，这个社会怎么会造就杀人魔？ 大卫，这是某个名人讲的话吗？我怎么好像有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这不仅是某个名人，就是名人吗？就是蛮多。 嗯， 这种流派的人都这样讲啊？ 哦，真的吗？ 对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造就这种事情？ 对啊，我们应该去思考的说，社会已经怎么讲？社会风气走样了，这个我们应该去矫正这个社会风气，而不是去思考要怎么杀这个杀人犯。 哦，你说预防胜于治疗那种感觉？ 就说对啊，因为你即使杀了他，也不会改变社会风气啊。 嗯哼，对啊，没有你不能这样讲啊。因为实际上死刑还是有可能有吓阻犯罪 的能力啊，你没有任何研究显示，不能说没有任何研究啊，没有很庞大的数据显示它是不能吓阻犯罪的。 跟你说欧美吗？ 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的，搞不好真的有人去分析把干扰因素去掉，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我没有听说过。你刚刚说的这群人，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管死刑有没有用啊？不是吗？ 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死刑根本就没有办法吓阻。 嗯哼，因为、如果你的， 因为他 的 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前提是死刑没办法吓阻犯罪发生的话，那你当然没有必要有死刑啊。但是这样你在立论的时候，你就已经把你该证明的、你该提供证据的部分给去掉，那这样不是超不公平的吗？ 所以啊， 你就要偷偷的，你叫什么暗度陈仓，是不是？偷偷的把你该证。你该做的事情给移到旁边去。 那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的证据就是欧洲啊，就是欧美啊。 OK， 因为我的论述就是这样。在欧美上面，face 的国家犯罪率比较低。 比较低。 好，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就是说，死刑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质吓阻。你看这么多国家，对中国大陆也死刑，日本也死刑，韩国也死刑，台湾也死刑，还是有杀人犯啊。 可是问题是，死刑一直都存在啊。可这些杀人犯跟以前比起来也少了很多啊。哦，对哦，那这样有没有死刑也有差吗？可是问题你不能这样讲。那如果你今天这些国家把死刑拿掉之后，哇，等一下，那南韩不就有例子吗？死刑拿掉之后，犯罪率反而上升了。 对啊，他是唯一的、 啊。所以说你不能够说因为死刑一直都存在，然后犯罪率仍然还是很高，所以死刑没有用，不能这样讲啊。为什么可以这样讲？ 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啊，不觉得完全 这 没 有 逻辑吗？ 没有， 这不是你的论述，这是别人的论述嘛？ 对 对, 對，我的想法只是很单纯啊，就是说，好，你可以跟我讲说社会秩序现在很乱，你可以说这个社会已经病态了，这社会养出杀人魔，所以我们应该矫正这个社会，我们不应该执着于死刑，我就 OK 啊 ，OK 啊， 请立刻提出一个社会制度可以解决杀人魔，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我你只要可以提出。一个社会制度可以让台湾从此比较多100年之内不会再出现类似的事件，立刻废除死刑或者是你讲不出来嘛？ 他们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像有点像在饥荒的时候，想说在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找到食物吃就可以了。 对， 对吧？ 这是废话嘛？你今天你跟我讲这么多，可是你又没有，你又说。啊，你不能把这个，他说死刑也不能解决啊，对不对？那既然死刑也不能解决，那你又能够证明什么呢？ 但你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对啊， 对啊， 你因为今天是你提出来，你告诉我说死刑不是重点，重点是社会病态了，那你又无法告诉我说你可以有办法把这病态解决掉，不需要死刑， 那死刑是、okay. 我们已经仰赖，可以坦白说是就是上千年的制度了。 对啊，好像有法律都没有死刑 吧。你现在提出一个东西来推翻我的东西， 嗯， 你又提不出来， 对， 那你要跟我谈什 么？ 嗯，我今天不是说我现在要在支持死刑，或者是我支持废死。 嗯， 跟这都无关，这是论述有问题啊， 对吧、 啊？就是不要再用这种奇怪的论述了。如果你的心里是这样想的，你真的就不用跟我谈了，因为你根本就已经自爆了嘛，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我其实有很多朋友是反对死刑的、啊， 嗯， 他们支持废死的， 嗯， 那他们的论述就很简单，其实就是一招。其实我就几乎无法吵架， 嗯， 就是说，其实我看你讲好几遍了，就是在欧洲欧美的这种很多例子里面， 嗯、 就是说，他们废死当然不是说啊，就是就没有那么草率了，就是他有一些很完整的一些机制，包括就是终身监禁， 嗯， 不得假设的终身监禁， 嗯， 那在这些统计上面， 不得假设终身监禁是什么意思？ 对，因为现在的 台湾的哦，你说假释吧。 对对对对，不能假释、 嗯，不能假释的终身监禁。 对对对，因为台湾目前很多、嗯、多数的所谓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都是可以假释。对对对，那就是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嗯， 那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它跟死刑比起来的话，嗯、它的司法成本比较低，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会一直要打，就一直可以上诉去打官司，说 对对对对，相对来说它的上诉意愿比较低。 对。 因为上诉比较麻烦，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听起来你就会觉得，以终身监禁取代死刑，的确是有些好处的， 嗯， 我觉得这就很有说服力啊， 嗯哼， 所以不要再跟我谈那些什么社会害了这个人，社会造就杀人魔， 嗯哼， 那、啊、为什么我不杀人？全台湾2000多万人都不是杀人魔啊， 嗯，嗯 那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 对吧、啊？ 难道我们 就是艺术中的艺术啊？ 对啊， 对吧、啊？现在犯罪率，现在做这些会被判死刑罪行的罪犯已经少非常非常多了，其实每年都在下降。 总之呢，我觉得说，我觉得废死，不管你要支持废死，还是你要支持维持死刑， 嗯， 就不要再用那些就是怎么讲，我觉得那些很薄弱的论述， 嗯、 或者是只诉诸情感的论述、 嗯， 我真的觉得很无聊啦。 嗯，对吧、啊？我觉得。大部分不管是 face 还是反 face， 他们现在的论述都好像不是很强。 对啊，比如说，好比说，支持死刑的，大多半就是说，这个家属的感受啊， 嗯， 啊，不然如果被杀的是你的家人，你会怎么样啊？ 嗯， 其实这种都不是一个很理性的在讨论这件事情、 啊。嗯， 对啊， 对啊， 就是今天的法律是这样。 嗯。 今天的法律是怎么写，跟你的感受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关系的。 其实这是好事哎、 欸。我举一个例子嘛。 嗯、 你违规停车会被罚钱。 对。 你心情不好吗？ 对啊。 也不会因为你心情不好而不罚钱嘛。 是。 你懂吗？所以基本上、啊、法律跟你的心情是没有关系的。 嗯。 所以就是说要不要惩罚犯罪者呢？ 嗯。 它跟社会控制有关。 对。 然后 你是为了要造就更稳定、更和平的社会。 对， 对啊，这个才是。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该不该有某一种刑责，我们要讨论这些刑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对啊，对，所以往往废死的人就是抓住这一点。 嗯， 就是说你们这些支持死刑的人，不过就是想爽而已。 嗯，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啊，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想吧？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 对 啊、但是就是 像我其实。对，没有没有，我就是说，不是所有反对 face 的人都只是因为想要爽，想要惩罚罪犯而已。因为实际上，如果他真的像他认为韩国南韩的例子比较值得参考的话，那我觉得他的理论基础还算蛮可信的、啊。 对啊， 对啊，就是他如果不是他今天反对 face 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死刑有吓阻罪犯的能力的话，那。这样子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如果他只是认为说死刑可以让我爽，就让受害人的家属比较开心，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不是很能。 其实我想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 嗯， 如果说好，我们一国两制好了， 嗯， 好吧，浊水溪以南， 嗯哼， 有死刑；浊水溪以北废死， 嗯哼，然后呢， 15年， 实施五年，然后看犯罪率有没有改变吗？ 你看看那个人口的迁移。大概就会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可是这个东西会那么快显现出来吗？ 我不知道，我只天马行空的想法而已。 对啊，没有我们，我就不能够，其实不能够浊水溪啊，因为人口结构大家习风俗习惯不一样，应该台北市分一半，一半有死刑，一半没死刑，这样子样本数也比较足够，我觉得。因为你看浊水溪南、浊水溪北那个样本数差距太大了， 你说北部人比较 多，人口比较多啊，对啊。 OK， 好吧，也可以咯。 要不然就是今天身份证字号尾数是双数的人， 这不行， 我被判死刑， 这太恐怖了。这样以后你路上看到人要先检查他身份证，哎， 可是这样才有随机啊， 这太恐怖了。好啦，总之，我觉得人权的问题，是在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他能够接受到怎么样的程度？ 对，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说，在国外是怎么样，那在台湾就应该要怎么样？ 对啊， 因为你没有那个背景嘛， 社会氛围完全不一样。 对啊， 对啊。 我们常讲，我举一个例子，跟人权完全没关系。我们常常看欧美啊，为什么欧美的科技这么进步？台湾的科技这么的落后？ 对啊。 那我们再去看，为什么日本的科技这么进步？台湾的科技这么落后？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在于我们先讲欧美，我们再讲日本。欧美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因为工业革命是从他们那边开始的， 对啊。他们赢在起跑点上。 对，工业革命的前面是什么？什么文艺复兴啊，等等，它整个是一个脉络上来的。它并不是哦，忽然就工业革命了，你懂吗？ 对， 因为它包括中间的科学发展，他们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堆起来的。但是在台湾而言呢，是一觉醒来就这些东西都已经弄好了，你懂吗？好了，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就是说。等到二战结束之后啊，就是这些知识的东西，知识爆炸嘛，知识爆炸之后，这些东西全部就一次进来了。 对， 所以我们一次就拿到那个果实了，我们并没有去从种子开始种。 对，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台湾，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快？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台湾科技业做得好，为什么做得好呢？因为科技业它本身是一个应用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掌握技术，你就可以很快的生产一堆东西。但是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呢？在于研发不行。为什么研发不行？因为我们的工业标准不行。为什么我们的工业标准不行？就是我们的基础的学科不行啊。 那什么叫工业标准？ 工业标准的意思就是说，好比说你建一个螺丝，它的螺纹螺距是几个 millimeter， 那你的工厂能不能就是产生这样子的东西？ 你是说精准度？ 一模一样，精准度能不能？准确度、精准度能不能做到合乎所谓的标准？就是你比如误差不能超过一个 percent 啊，或者什么的这样子。 是吗？我们没办法做到吗？ 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台湾所有的工厂都做得到啊。 但是其他国家可以吗？ 在国外，在美国或者是德国，像这样子工业大国，他们如果东西没有符合工业标准，是不能上架的。就是他们国家是有这样子的制度的， 就是淘汰。 日本也有工业标准，那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开始重视基础了，然后在二战之后，他们这些基础的学科，所以你看，像什么东京大学啊，或者是京都大学啊，强的科目都是基础学科。 哦， 为什么？就是因为 基础学科跟工业标准有差有关系吗？ 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你没有基础的研究，你就没有。你就因为基础研究是更需要这些东西嘛？ 可是问题说基础研究可以人家研究，然后你去看论文之后，依照它来造产生工业标准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都是用美国、日本、欧洲的工业标准啊。 对， 但我们只能这样子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在持续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有点难形容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好了。Toyota， 丰田汽车，我之前去参观他们的车厂这样子，算是纪念馆了，就是博物馆这样子。你知道 Toyota 前身是做什么吗？ 不知道，战车吗？ 战车是一战还是二战的时候开始做？他们的前身是在做纺织。 哎呦，这个好神奇哦，太酷了！ 他本来是纺织业， 但是你去看他的所谓的纺织业啊，嗯，他并不是说啊，他当然一开始也是买一家机器或什么，但是他实际上自己做的时候，嗯，他们是去建立他们的标准之外，嗯，还去买了国外的专利，嗯，就告诉看看人家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做的，嗯。所有的东西都要按照规矩，嗯，一步一步一步的从最基础的地方去做，嗯，你的工业必须要这样子做，才有可能把这基础打底打好，嗯，所以我刚才就讲说，一个工厂要怎么去产生一个符合工业标准的产品，嗯，它是需要历练的，它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买一个工具机来，然后就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嗯，就没有那么单纯，嗯，它是需要经验的传承，还有就是整个。制度啦，就是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嗯，但所以日本他们后来后期就是西化之后，他们是有在走这个部分，嗯，所以他们很多就我刚才讲，就是他们重要的大学对于基础研究的，嗯，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视，嗯，可是我们台湾的做法呢不是这样，嗯，我们台湾是就是采研到最后果，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那个电子业发达， 对啊，台湾是电子业比较发达。 但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一个叫做联强，联强现在也还有啊，嗯，不是以前有一个。联强曾经做过 CPU， 你知道吗？ 真的，我不知道， 你看就不知道。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联强到底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们在卖电脑， 因为后来失败了嘛。 哦，对啊， 他们曾经在什么年代做过 CPU 呢？在386还是486的年代，嗯，然后那时候据说啦，嗯，那时候。我听到的，那时候我也比较小了，嗯，大家都听说，就是据说那时候他们就把 Intel 的 CPU 拿出来抄，嗯，一根脚一根脚的复制， 是哦， 做出来了，嗯哼，超贵，嗯哼，然后而且效能 也 完全跟不上。 但你说他抄出来之后反而还比 Intel 贵吗？ 对， 那这样谁要跟他买啊？太厉害了吧？ 所以失败了。 哦，OK。 就它成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压以外，嗯，就是它的效能也没有原厂的 Intel 那么好。嗯，其实这里面最大关键就是我一开始讲，就是说你没有那个工业基础，嗯，你是从末端抄的。 嗯，所以应该叫做 reverse engineering 吧？嗯，对吧？它是看产品，然后把它抄，就是做出来。可是我觉得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做这种事情啊。那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也有可能把它做得更烂。但是你一步一步的改变，慢慢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没什么关系吧？ 对啊。但是重点是你必须要回头去，就是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嗯，你必须要回头去把你的基础工业做起来啊。嗯。可是我们就比较缺乏这个，所以我们往往会着重于那个最末端那个结晶。嗯。那所以回到所谓的废纸议题，嗯，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呢。其实还没有演化到那个地方，还没演化到那个地方， 还没到可以讨论 face to face 那个地方。 我认为是这样， 你认为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都在，大家都还没准备好吧，因为大家的数据大概都还不够，欸，我觉得。 其实社会的问题不竟然都能用数据解释啊。嗯， 是吗？ 对啊， 是吗？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数据解释。只要你知道怎该收集哪些数据，该怎么解释它， 很困难。社会问题比较 很困难啊，没有事情是应该是要简单的， 啊。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真的用数据去解答。 真的吗？你觉得长生不老跟用数据解答该不该 face 哪一个比较困难？ 大概是用数据解答该不该 face。 真的假的？OK， 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为什么？ 因为长生不老，嗯，理论上是达得到的，嗯哼。对不对？我这样讲对吧？ 理论上打得到，对吧？ 理论上就像光速，理论上是达得到的嘛。嗯，理论上嘛，实际上达不达得到，嗯，或要怎么达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嘛，嗯。但是这东西既然它是存在的，嗯，它就有可能达到嘛。嗯，即使非常的困难。嗯，但是社会问题是完全无法预知的。 没有，可是你可以， 它完全是 random 的。 没有，应该是说它的那个吧，它的干扰因素太多了。 对，他没有办法， 他 没有 model， 噪音太多了。 对， 有的有点道理啊，对啊。 所以我认为大概无解。 真的吗？所以你觉得讨论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我这样讲好了啦，嗯，即使是我这样讲好，我认为啦，嗯，我猜测好不好，嗯？就是我认为，即使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嗯，还是有人想要希望恢复事情啊， 有可能啊。 对啊，只是他们现在的人数比较少。 那你这样讲，只要有一个人认为他想要恢复事情，就这句话就可以。算是对的了。 我基本上跟那个说，啊， 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人说，没有人可以证明所有的慰安妇都是被逼的，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有一个人， 对啊，只要有一个人不是被逼的，你这个论点就是对的。但超贱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印象中，他是希望恢复死刑的是有一定比例的啦， 嗯、 当然他不是过半， 嗯，但是没有， 可能是30%或者是40%之类的， 哦是哦， 就是没有，不是决定，就是没有办法翻盘， 嗯， 但是也不少，就是， 对对对， 我印象中是这样，嗯，对啊，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实施了嘛， 嗯，对， 对啊，所以未必要到全部的人都接受啦， 嗯， 但是至少我觉得支持这个论点的人，你必须要提出说服人的论述啦。 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您认为数据没办法证明该不该废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议题完全没有任何讨论意义。 就已经没救了，是不是？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这种讨论都是主观的想法 啊， 那这样子只会造成更多的纷争、更多的冲突而已啊。 好了， 对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让反对他的人闭嘴啊。 那就移民好了 啊，没什么好移民的啊，全世界都一样啊，因为全世界都不可能。你如果是以没办法证明、没法用数据、没法客观的证明该不该 face 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你移民到哪里都没有意义啊。其实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这么在意，因为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大家又回到过去的生活，又忘记该不该 face 这件事。那你这样讲的话，每个议题都这样，在两三个礼拜，你看像今天这个，又亮红灯了， 哪能亮红灯？ 那个被转容量啊亮， 哦，对啊，被转容量已经亮红灯好久，今年基本上我觉得夏天 已经八次 了，八次了吗？ 今年已经八次了，我算了， 你算了吗？ 我算了超多， 我上次有去看，我是觉得基本上都已经在那个地方徘徊了。 你说这根本就是台电在恐吓吗？ 不可能嘛！ 都八次还不跳电，这不是恐吓是什么？ 什么叫都八次还不跳电？ 不是，你每次都跟我说快用完了嘛，但是每次都没用完啊，这一定是恐吓，就是骗人的啊！ 可你怎么知道人家搞不好都已经爆掉50-60个杆了？ 他们核电厂都启动。什么燃流发电机了？你知道在鼓撑了？ 对啊，你电力调拨的人 有 多痛苦？ 我又没有看到，都是你们在讲。 你说谁启动燃料发电机？ 核电厂啊， 核电厂启动燃料发电机哦。 对啊，就是他自己，已经不够了，他只好把他备用电源拿出来补了。 哦，对啊， 很扯啦，现在就整个已经， 现在基本上 懂的人都已经觉得这已经快要临界点，那他就是。没有 吧，已经要宣告不治，大家都还在很努力的抢救。 红灯八次都没有限电，是骗人的吗？ 我其实觉得蛮厉害的，搞不好我们现在在这边谈那种 谈笑风生 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在爆肝。 对、啊， 负责电力调度人，大家都在爆肝。 我跟你讲，我那天看了一下，我本来想说、啊，这个电力啊，它、就是现在剩下的那个距离啊，到底撑不撑得到？去年夏天的最高峰，你懂吗？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现在 不可能啊，去年八九月才亮红灯啊。 因为去年那个红灯，距离要跳电还是有一段距离嘛。我本来是想说，目前就是我们现在超过的那个距离，补上去到底会不会超过？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答案是会超过， 会超过吗？就一定会爆、啊。 今年夏天，除非有新的电厂启动，但是事实上新的电厂一直在除役当中，所以旧电厂一直在除役当中。反正最近有在反火游行的嘛， 有反火游行吗？ 有，国民党主要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在反火游行吗？ 对啊，你看、我们两大党，一个反核，一个反火， 可是反火比较有道理啊。 反火游行 根本就是故意想要让它爆吧。 欸、 就是想要让它停啊， 好腹黑啊！ 对啊，就是我们就是要反火，然后让大家停电看看，停电就知道了。可是实际上，反火比反核还要有道理非常多啊。 以科学来说比较有道理， 以现实面来说是非 常有道理，以经济来说是没有道理啊。 以经济没有，你如果以经济来说，你也是应该要慢慢的。把火力电厂除役，然后慢慢的再新建新的核能电厂，因为核能电厂非常廉价、非常稳定啊。 对， 对啊，你不能够为了反火，然后马上就把火力发电，为了环境，马上就把火力电厂关掉，不可能嘛。 对、啊， 你当然还是要顾及到人大家的民生需求啊。 对， 对吧、啊？我们怎么会讲到哦？这应该要剪掉啊，这是闲聊。 对啊，对啊，总之，哎、嗯欸，对啊，现在已经绕不回去了。 对啊，绕不回去了。总之，反正， 我想起来了。嗯，总之呢，就是说，我觉得各种议题， 嗯， 现在就是说议题的讨论，就是我们现在就很热，大家就讲一下了。 嗯， 对不对？明天你看，我就说你这个红灯，明天变黄灯变绿灯，又没有人要谈了。 对，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啊，就这样啊。那 Face，、嗯、我这样讲啦，现在还有人在谈网络霸凌， 没有 要谈了嘛？ 对啊，因为大家。只能够专注在一样的东西上 面。谁还在意那个油能不能吃？ 对吧、啊？ 没有人在意了嘛。 嗯。 就没有人想要去探讨，真的去探讨这东西的真实的面向、 嗯。 然后其实大家都只是啊嘴炮一下，干一干政府，然后干一干那些政治人物，就这样嘛。 嗯，这个刚刚的干应该不用消音吧？ 无所谓啦，都可以了。总之，我觉得这样子去讨论一个议题， 嗯， 不是。知识分子所为啦，知识分子应该要去找资料， 嗯， 了解议题， 嗯。 再 可是你不觉得，其实过做了这么久之后，发现一件事情， 嗯， 你找了很多资料，你了解这议题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无力，然后你会因为你找到资料之后，你就发现你自己的力量完全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啊、就算你知道正确的应该要怎么做，你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会觉得很痛苦。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比较痛苦的感觉是因为昨天有那个某有名的网络医生那个文章转贴的比我多，让我很不爽。 他是医生吗？ 他是医生啊。 欸、我们要再谈这件事情吗？ 没无所谓，就这样点到为止就好了。 Okay, okay, 总之就是我觉得， 嗯， 哎，就我反正写得很努力，然后也图文， 嗯。 等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有处于闲聊的状态了， 完全是哎、欸，我忘了关掉了， 完全没有 end， 我们还没 ending 呢， 对吧、啊？我们还没 ending， 好了，哎、欸，但不知道从哪里 ending 了。好了，我直接做个总结好了， 嗯， 总之我觉得就是 face 不，其实 face 议题只是其中的议题啊、 嗯。 我认为大家应该去思考，就是说应该多找一些资料、 嗯， 然后多去思考一下。嗯、所以找资料并不是说啊，比如说你看我写的文章， 嗯。 或者你去看谁谁谁写文章，不是这种不叫找资料啊，这种只是叫取暖，好吗？ 这叫没有。如果你两边都看，都五十五十的时间在看的话，我觉得这样还、OK、 我觉得没有用，我觉得这没有用， 你觉得没有用吗？ 我觉得没有用， 你觉得应该要去看研究，是不是？可是你又觉得人家研究不出个什么屁，那你 我觉得研究不出来，但是你可以去看啊，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没有没有没有，论文还是有它的价值啊。我这样讲好了，社会学的问题全部都无解了。但是论文还是有意义的，还是有价值的、 啊。可是我觉得以前无解不代表以后会无解、啊。 社会学应该是无解。 可是 我不觉得，我觉得以后电脑的那个 能力越来越强，然后我们的科学进展、数据分析模组越来越强的话， 我的关键不在于数据分析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 嗯， 或者说能不能去掉干扰因素等等、嗯，这些都不是重点， 嗯， 而是说社会学的问题都是在处理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很难真的一刀切，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就算你研究出个结果来，你也不能够，你也没办法，因为你也不会因为这个结果而决定该不该 face 嘛。 就 像现在和、 啊， 就 像我这样讲嘛，45跟55的话，该不该 face？、 嗯、怎么样？45跟55 支持，就是说支持或反对，或者是说临界点， 没有任何意义啊。支持或反人， 对，我是对啊， 主观跟主观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可如果数据上显示。有一点点功效，就是死刑有一点点功效，它都有存在的价值啊。 好吧，降低犯罪率 0.1%， 那大概就没有了吧？因为实际上你之后造成很多麻烦啊，不是有很多诉讼费用啊，然后这些司法成本啊。 对啊，所以 就是你要平衡啊。 他没有办法这么，你知道吗？他跟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如果说在一个有这样好了。如果在有一个某个心事疗法，它的成功率增加 0.1%、 嗯、 我们就会用这个方法了。 嗯， 这就是科学。 嗯哼， 但是社会学没有办法这样做。 没有办法这样做吗？没有，我不能说没有办法吧，就是大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要这样做吧。因为在研究社会学，我觉得社会学把科学引数据分析引进他们的领域也没有多少时间呢、啊，跟其他领域比起来，对吧、啊？所以说他们还没开始准备好、啊。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进步啊，嗯，对吧？这是好现象，以后说不定就可以办得到。 好吧， 希望 可以。 就我们现在想要努力的把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改到、就是、 全部科学化， 崇尚科学，对吧、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我基本上是科学优先啊，但是。我无法否认很多地方是科学没办法解决的。 没有，我当然我知道啊，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就理性上知道该怎么做，跟你实际上会怎么做是有差距的。 对啊， 这我能够理解。可是我们要朝那方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努力啊，不能够说很难办到，所以就不去做啊。 对 对啊，就是这样， 好不好？所以请大家。麻烦帮我转贴那个怀孕能不能照 X 光的文章，谢谢大家。 对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要不然他们人家怀孕都不去照 X 光，然后就延误治疗，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为什么怀就是不是延误治疗，再告医生就好了。两千七百多好啊！ 我们现在狂笑也好像有点太早了，就是怀孕的事件不是才前几个礼拜的事情吗？欸、其实我很讨厌谈就是跟死有关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没办法开玩笑，没办法大笑，我就觉得很没良心的感觉。 Okay. 嗯、好吧，我好吧。 可是其实这些事情还就是才是真的值得谈的事情啊。 对啊， 要跟性命相关。对了，好， 好，总之就这样。那下次再见。 对，谢谢大家，下次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